光，照着远方，照在我依然傻笑的脸上。 梦想就像是一道光一样照亮了王钧，也照映出他脸上明晃晃的笑容。这位被称作小杨钰莹的川妹子，人美歌甜，笑起来总是那么没有城府，干净又透明。傻笑，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就是他一步步勇敢坚持的见证。追梦纵然不是很容易，但是好像只要他唱起歌来，所有的纷乱情绪都会被一扫而空了。这是王钧的《傻笑》，上榜两周得票65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滚石唱片郁可唯《电梯》，跳空进榜第八名。 他也曾问起，如果爱是座公寓，搭那半电梯人群中间躲你，我的心高高低低，门开启再目送你离去，在这密闭空间里，大胆地想象你倾听过你的呼吸，在我回到那一天，孑然一身的自己，在这拥挤的电梯，过客们来来去去，擦肩相遇，后来的路人甲乙，曾经相爱相厌后相弃，都是命运的蝼蚁，庸碌奔忙中试过几次身不由己，所以宁愿假设你好过真实的叹息。 这首电梯当中，音乐里充满着写实派的画面，讲述的是城市当中你我熟悉又陌生的种种际遇，描绘出了一部电梯承载的悲欢喜乐。随着旋律的悠扬起伏，郁可唯唱出了充满戏剧性结构的电梯人生，感悟时间的分秒流逝，体会着现实当中的百态命运，非常引人思考。电梯的你我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有着什么样的身份，是否我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呢？郁可唯《电梯》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720票。第七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如果我消失。 如果我消失，你会不会哭？今天熟悉的脚步来生变成陌路，如果我消失， 谢有才他是一个经过漫长音乐征途跋涉的成熟男人， 一个超越世俗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在他的歌中你可以听到深情与悲情，伤感与豁达。谢有才他是一个经历了沧桑却又朴实的男人，一个人气火爆的全能网络歌手。以他独特的情调歌声，和他的名字一样，随着你太有才了这句经典的口头禅迅速红遍了歌坛。这是来自谢有才如果我消失，上榜四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晴天工作室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我想一生跟你走，这是一首走心的情歌。袁子飞在歌曲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很直白，却瞬间击中人心。旋律的起伏较大，前面的低音浅唱非常非常的能够唱进人的心里。这首歌曲无论是律动感、技巧性，还有深情度上，都是值得歌迷去细细的去品味的。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上榜五周得票8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8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人海》。 太多无奈，把我变成无赖，提起越 人海这首歌出自于影视剧《江湖之义此当先》，歌曲呢主要传达的是一种正能量，希望那些感到迷茫的朋友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方向，而这一点也与影片《江湖之义此当先》正能量传递的主旨相得益彰。浮浮沉沉，希望更多迷茫的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看到未来的希望。这是来自任成浩所演唱的《人海》，上榜六周得票85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 第四名齐齐音乐和平组合原来爱。 原来这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不要等待，你就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原来这就是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是我的爱，用一生去灌溉，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原来这就是爱，奋不顾身的爱，我要你留下来，不要离开，我给你我的爱，做你的依赖，亲手再感动这一辈子。 原来爱这首歌是杰杰公司耗费巨资聘请国内顶尖的音乐制作人吴以道先生为和平组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原来爱是一首温暖清新的抒情歌，主歌的旋律呢很流畅，情绪层层递进，到了副歌部分的时候啊，情感完全的抒发，歌曲的旋律呢充满着温情，加上和平组合饱满细腻的演唱，把爱意传达到每一位歌迷们的心中。和平组合原来爱上榜五周，得票90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晴天工作室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好朋友常常对我说，千万不要相信他，直到有一天出现他，我才发现我自己傻。 这是郑源为陈娇量身打造的歌曲《我爱的男人变了心》。陈娇她也被称作甜美教主，还演过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像《枣妹子》《女子特工》《闯江湖》等等。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榜七周，得票942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晴天工作室陈勇《惊奇报喜》。 顺风顺意拂来香，惊奇来到你身旁，陪你一起把歌唱，前后左右好风光，天上地上放光芒，惊奇来到你身旁，送你一个吉祥，惊奇高歌。来报喜，报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亲亲来报喜，亲亲来报喜，报你一个发财，福星丞相。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九八点六、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九十八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告诉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九十八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华语世博泰和音乐，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 已经有太多太多定义，我们有太多太多相信，只是永恒这条路太多陷阱，就算我还一样，你也不再一样。我爱的人不爱我，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要多久生活才能够重新来过，所以那些不再联络是不想伤害我。我爱的人不太脆弱，飞机穿越云朵，我还在守候，日子一样的过，但我爱的人他不再爱 张志成。时隔多年签约新东家泰和音乐，让乐坛再次见证了这个历久弥新的好声音。这首歌叫《我爱的人不爱我》，如此让人难以忘却。著名的音乐人彭学斌特意依照张志成的声线特质为他打造的，让音乐成为了一种诉说，诉说着情感的交错，说出了不敢轻易说出的话，诉说着心中最磅礴却又最渺小的爱意。张志成，我爱的人不爱我，上播两周得票865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十名。第九名，潮水音乐，张信哲，夏夜星空海，跳空进榜第九名。 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最初的心动，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 张信哲2016不停歇，2017继续在音乐的路上。张信哲呢，尽管在华语乐坛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他却从不停止在音乐上的探索努力。这首歌《夏夜星空海》是为继续那片星空那片海而演唱的。票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88票，第八名亚神音乐杨乃文《如一》。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由知名的音乐录影带导演黄忠平来操刀，整体的画面呢呈现了简单却不失随性的风格，其中啊都是以交错重叠的手法拍摄出了雄伟壮丽的山川河流。杨乃文专注的神情流转在每一个镜头里，仿佛透过影像唱出了他一路走来对音乐对世界的坚定率性无畏的态度。杨乃文《如一》上播两周得票9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滚石唱片831，阿庆任贤齐《干了干了》。 干了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了干了，干杯啦，干杯。 干了干了，这首歌像是举办了一场兄弟会，彼此的友情与信任就是入场的门票，大伙儿聚在一起进行一种兄弟间的仪式，烦恼会在干了干了之后被抹去，梦想会在干了干了之后诞生。上榜七周得票950票，下降六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 会一直一直想你，毫不回避，等感伤一点一点翻卷变成真心，感到清醒有好多事情 关于这首《我会一直想你》的创作历程，郭美美特地邀请来了金曲奖的作词人姚若龙来作词，严小磊做的曲，一起为郭美美量身打造这首纯爱的疗愈曲。细腻的文字诉说着爱本没有由来，情不该计较输赢，让听者都为之动容。恢宏的交响乐形成调动情绪的空气氛围，让伤情主题更显突出。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上播两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华研国际动力火车《只愿和你相爱》。 也许我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只愿和你相爱，这首歌是动力火车出道近20年来第一首浪漫的对唱情歌，和小师妹严艺格一起合唱，上榜三周得票100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海蝶音乐 By Two 桃花旗袍。 上了件桃花旗袍，青丝绣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红旗脚尖心疯疯的跳，桃花满园蝴蝶知道，是情话意微妙微笑，旗袍它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 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一帘绣花开得刚刚好，轻轻紫禁悠悠我心跳，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江山如画如此多娇，怎可以让天涯海角，风月无边成雨落雁，只羡鸳鸯不羡桃花仙。 桃花是缘分里最曼妙的寓意，旗袍呢是中国衣饰最委婉的哲学，两者在音乐上的结合，就如最强华人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遇上了内地最摇最电的耀乐团，迸发出了这首桃花旗袍，让你眼前一亮却又耳后余音。 By Two 桃花旗袍上榜两周得票104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华研国际信唱不完的副歌。 你总说人有梦想要追，这个理由我无言以对，你想走我不会再靠背，顶多唱歌 为何写泪水。我说过可以一起撒野，唱不完副歌不算干脆，就逞强留难自由更痛，海水是天空的天空。为你唱过的歌你记两句就够，不为谁改变的我碎片满地还在执着，幸福转身沉默，我唱的都是解脱。我终于唱完副歌，只剩下我自己拍手。 信他说呢，会写出这首歌啊，是跟朋友一起去 KTV 的时候，看到了一群刚失恋的朋友，点了好多悲伤的情歌，甚至还一首接着一首，边哭边唱，因此呢，写出了这首歌。希望失恋的朋友可以早日唱完悲伤的副歌，走出失恋的阴霾。信唱不完的副歌上榜三周的票118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吴克群《鬼来电》。 空无一人的房间，思念比你暗了些，铃声一响我就接。喂， 总是从生活实事当中汲取创作灵感的吴克群，他这一次的新专辑从首播主打《人生超幽默》到《孤独是会上瘾的》，吴克群用诙谐又贴近人心的旋律及歌词，总是很快的就让人朗朗上口。第三波主打《鬼来电》，吴克群再次翻玩创意，光看歌名就觉得令人非常的好奇啊！这首歌所描述的究竟是人是鬼？就连歌曲的开头都用知名的电影《鬼来电》当中的经典铃声，搭上手机频频震动的声音，让一开始听这首歌的人就一定会忍不住确认是不是自己的手机在响啊，瞬间营造出毛骨悚然的气氛。吴克群《鬼来电》上榜四周的票120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9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邦定美容整形、北京美妆历史收藏馆、北京金曲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北京云花无此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3月25号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8号西长安街玉泉路邦定大厦4层演播厅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在阿牛看来呢，快乐有的时候正如旅途当中的我们，悲伤有的时候也像是陷入到困境中的自己。我们不能够让时间停留，却可以让岁月多一点温柔。 忘了多久没见面，

北京时间21:00